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星期嘅早上啊，10点12分噶啦，我系小张张， 陪你，陪你，陪陪你 ，yes， 有好多琴日嘅 making of， 有啲背景嘅嘢，有啲之后嘅嘢， 冇错， 可以同大家好好咁分享一下， 好嘢， 我系小睿， 开心，开心，开开心，陪你，陪你，陪陪你，我系同样兴奋嘅马小强， yeah! 你俾人闹啊！ 是啊，但鬧得好開心、啊。 檢討下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不啱，唔係就係單止我，有好多人都俾 鬧。仲有邊 個啊？你使唔使知道個名單係邊個？ 上啊，翻嚟， 而家自有分條。 好，等待，陪你陪你陪陪你，我哋香港電台全人類出動。琴日發生乜嘢事？一陣間同你分享一下。24°C，今日天氣稍稍好轉啦，多雲嘅啫，日記淨係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啊，局部地区都有雷暴，最后会有阳光，日间炎热。希望大家都度过一个开心嘅周末，由听风骚快活人开始，10点到到晏昼1点钟，有草蜢，再见 Rainy Day， 暂时俾个好啲嘅周末我哋得唔得？骚法人一样会有呢个车路的士啦，会有呢个校长同你玩游戏，当然亦都系大点唱嘅时间，12点半后电话号码就1872388，唔需要咁早打嚟吓。等等先可以食咗个早餐，或者屋企坐一坐睇住呢一个你想睇嘅书，或者系放空一阵，陪住我哋到晏昼一点。草蜢呢一首 remix 版本，再见 Rainy Day。 days, never say goodbye. 这晚上谁被爱意活埋 ？Rainy days, 你可否想过谁为我？ 踏入咗五月咧，香港电台咧，好多人，好多人咧，差唔多系全部人咧，踏入咗呢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叫做陪你陪你陪陪你。大家都有听到呢个宣传声带咁，琴日有一个新节目与旧节目嘅巡礼啦，咁有好多朋友一齐聚集呢个 M Plus 嘅，哇，好开心啊！ 我觉得好难得嘅咧，就系一次过咧，即系除咗我哋团拜啦，所有嘅台全部嘢，哇，真系倾囊而出啦！ 一二三四五， 你能够感受到嘅就系成件事，我真系好开心。咁其实早嗰轮嘅话，都为咗今次呢一个嘅节目巡礼咧，影咗好多相啦，我哋拍咗个微电影啦，只要留意住嘅就系各大嘅一啲。這個、就可能是譬如我哋嘅电视部、我哋嘅电视台啦，甚至乎我哋嘅电台嘅话咧，你都可以能够 feel 到嘅就系呢一份即系新嘅活力咧，即系注入去我哋每一位嘅同事身上嘅、 啊啊。我觉得我后生咗二十年。 咁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嘅咧，就係一入去嘅時間咧，我哋未入場啦，已經可以經過有一條隧道。嗰條隧道咧，我咁樣形容啱唔啱咧？即係一條通道啦，兩邊全部咧都係我哋呢一排咧有唔同嘅電台，即係我哋嘅 channel 影嘅一啲同事嘅一啲好靚嘅相啦。个个都好靓仔靓女，咁啊经过呢一条咁嘅通道之后嘅话咧，我哋就进入去个会场里面咧。咁啊，琴日咧就系整个嘅节目同埋整个嘅节目巡礼咧，都可以清楚知道我哋2024年度香港电台嘅大方向啦。 冇错， 有啲乜嘢新嘅一啲加入啦，又或者有啲咩嘅节目啦等等，我真系感到非常非常非常兴奋， 好有活力啊，活力澎湃，同埋好年轻啊。 系啦，咁当然啦，我会觉得嘅就真系成件事系好。有呢一个嘅感觉之外嘅话，琴日完咗翻到去咧，我都仲系仍然将呢一份嘅兴奋咧，我真系摆唔低。因为我好记得嘅就系其中有一位嘅朋友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其实真系非常非常之骄傲。咁我自己就会觉得我真系好荣幸能够成为嘅就系港台人。 嗯，同意啊，同意啊。 呢三个字，我觉得真系要俾心机，希望可以真系， 我知啊，即系系啊，可以承传落去。 承传落去。好啦，咁其实咧就即系有啲嘅。背后嘅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啊， 当然琴日我哋又睇咗个微电影啦，睇咗有好多嘅就系唔同 channel 嘅啲同事，佢哋会系介绍啦。 好特别啊，套电影 整个完咗之后啊，我觉得最开心、最开心嘅系咩嘅一件事咧？就系咧，我哋回程咧，我觉得其实电台真系非常之安排得好，因为我哋嘅车咧就摆咗喺我哋嘅停车场。咁、如果系有啲同事咧，佢哋可能系唔方便嘅话咧，就会有一啲车就会载我哋咧就去 M Plus， 等佢哋做完成个 show 之后嘅话咧，就接翻嚟我哋停车场嗰度。就攞车走嘅，好啦，发生就系咧回程嘅时候，咁我哋好开心，因为上去嘅时候咧，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嘅 DJ 啦，咁我而家暂时就唔讲佢哋边个啦，咁跟住咧，佢哋就喺上面嗰度咧，就大家喺度睇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咧，琴日与会嘅每一位朋友嘅话，都会收到有两份嘅小礼物嘅，有一份嘅咧就系我哋嘅嚟紧嘅新嘅节目表嘅，每一个唔同嘅 channel 嘅一个节目表，好靓 啊， 印刷非常精美同埋好清楚，咁就系下个礼拜开始嘅话，咁你会见到嘅就系有啲。新嘅节目啦，咁你就喺嗰个节目表嗰度咧就一清二楚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大家有收到嘅就系呢个 cassette 带， 哇正、啊！ 你哋有冇打开嚟睇过？ 未啊，我冇啊，冇啊。 我觉得咧，其实大家真系应该要好好地咁样去了解一下呢一个 cassette 带，非常有心思。好啦，咁啊，仲我哋有几个 DJ 咧就喺架车嗰度啦，嘈之巴闭，因为咧我哋就喺度发现紧嘅就系话，当你个 cassette 带你一打开，你攞翻呢个 cassette 嘅呢个带出嚟嘅时候咧，其实系唔可以摆喺普通嘅 cassette 机度播，但系你只要按一个掣嘅话咧，系有我哋有啲嘅同事同埋有啲嘅前辈，佢哋录咗一啲嘢，就话俾大家听。我哋今年嘅 slogan 嘅就系陪你陪你陪陪你嘅，即系例如，我系车淑梅啊，乜陪你陪你陪陪你嘅。好啦，跟住咧就开始起哄咯。点解咧？因为咧就会发现喺我哋呢一堆嘅 DJ 里面嘅话咧，大家咧都系多数得到车淑梅姐姐嘅。 佢即系一饼打一个声， 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个喺度揿嘅时候，发现有魏炳龙哥哥， 哇，几好玩咁、样。 系啦，跟住我哋喺度收集啦，就话我想要魏炳龙哥哥，但系我哋咁多个 人里面嘅话就得一位魏炳龙哥哥，大家喺度嘈啦，嘈之巴闭，其实喺度玩嘅啫。好啦，咁跟住咧，子成哥咧就喺度讲咯，佢就话其实我都有录嘅，点解冇我？咁啊，又喺度喺度哇，大佬圈歪轮啦。点不知说时迟那时快，其中有一位嘅 DJ 就系 Ada 啦，即系阿陈太，佢竟然发现咧呢个剧集打原来内有乾坤。 咩乾坤？ 当你揿住同一个掣，佢会哔一声，你跟住咧就睇佢哔一声之后嘅话咧，就讲你自己嘅嘢之后，跟住人哋再揿多一下嘅话咧，佢就会将你头先讲嗰段嘢，当然唔可以好长啊，佢就会录咗 ，and then 跟住就可以播翻出嚟噶啦。好啦，发现咗呢件事之后嘅不得了啦，全部后生三十年，成班啊小学生喺度嘈之巴闭，跟住喺度录啊，录喺度录，听佢喺边个自己喺度都玩啲饼带啦， 哇好玩喎、 啊！玩到咧好啦，嗰时候咧就因为个车都未开，咁啊有得你啊，系咪啊？喺上面嗰度真系嘈，唔紧要，又企起身啦，跳嚟跳去啊， 开 party 啊！你嗰个系咩嚟噶？咁嗰啲啦，好啦，到人哋一要开车嘅时候咧，咁跟住咧就仲要喺里面嗰度系咁喺度玩啊，又喺度继续录啊，跟住又睇下边个加入啊，要搞呢个饼带啊，咁样点不知突然之间有人大喝一声，喂！你哋唔好似成班小学生咁样喎，嘈住巴闭，我点揸车？ 就系尊敬嘅车长，喝停你哋。 尊敬嘅车长啊， 佢系做得啱嘅。 佢系做得啱嘅，我哋都好开心。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同事爆咗一句，佢就话：，哇，好开心啊！好耐冇俾人喝过。 呢个系边个？呢个系边个？男定女？ 我就唔讲啦。点不知呢句说话一讲咗出嚟之后仲好笑，大家咧又喺度嗰度焗蟹啦，又喺度匿埋喺度笑啦，跟住都其实笑咁大声嗰句会唔会都阻住佢打车？即系就系呢啲咁样嘅嘢，哇就好开心，好好笑，成班就喺度玩到好耐，咁跟住到最后咩时候真系啦，真系好似小学生攰啦，自己就一班人喺度 瞌眼瞓， 又有得架车长可以非常之清心即系清静咁样咧，就揸翻架车。咁我哋都明嘅，都想同阿车长讲声唔好意思。咁因为咧就系我哋实在太兴奋啦，同埋成班人咧，大家都真系好开心。我谂系成个节目巡礼之后带嚟嘅，俾你嘅啲 after taste，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仲想继续玩啊，仲想继续延续嗰份嘅兴奋同埋喜悦。咁所以嘅就系成班人即系好似细路咁样咯。好啦。咁我而家公布嗰个名单。 好啊。 系啦，包括嘅 即系呢啲同学下个礼拜见家长。 冇错，呢啲已经记咗一个小过噶啦，就有隔离台嘅榴莲。 榴莲写低佢先。榴莲同学。 就有 Ada 陈太， 陈太杜文慧。 二台方面嘅咧就系有呢一个嘅李丽蕊，再加埋郑子成先生。 佢、哦、自己有分录噶。 系、哦、啊。 其实子成哥真系几好玩。 好好笑。 好开心。 仲要琴日咧就完晒成件事啦，咁啊当然。又塞车啊，咁样咧就揸车翻到嚟之后啦，咁跟住咧就大家都好开心。点不知落车嘅时候，有人就问啦：，其实我哋咪应该同车长道歉？ 喂，呢个态度好，扣翻你一个。 而家多谢同佢讲，真系唔好意思啊，多谢晒。 我哋真系有同佢道歉嘅，我哋头先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好嘈咁样。好啦，咁其实咧就琴日我哋录咗啲咩嘢咧？咁喺呢个剧集里面嘅话咧，琴日我哋就录咗呢一个嘅 version。独一无二嘅， 好啊， 冇人有嘅， 第一次听 嘅首播， 第一次听嘅首播，究竟系边两位 DJ 出现呢？ 我系杜文慧， 我系李丽蕊， 我哋陪你陪你陪陪你。 好嘢，哇好开心！ 仲有另外一个 version 嘅，但到最后尾嘅时候去咗边个手上咁我已经不得知晓啦 吓。呢班小朋友， 真系开心啊！ 好 happy 啊！仲有，你知唔知我哋有个微电影啊嘛？转头话俾你听个 roller credit。 Automatic 话说咧，我哋拍嗰条微电影咧，咪有 roll credit 嘅。 系啊， 嗰位负责同事阿拔斯就 WhatsApp 俾我，佢话你要落个英文名、哦。我话啊好啊，咁佢话你马小强落咩英文名、啊？ 呢个 horse， 我话 horse little strong， 佢话都唔得噶 ，horse little strong， 系啊，我话得啊，佢话好，我问下老细先，如果得我就照出呢、這个。 我冇留意、 啊、，horse little strong， 结果咧有冇出到啊？ 有。哇！我睇到好開心啊，尋日真係好玩， 真係寫 Horse Little Strong， 係啊， 英明英明， 好開心，件事真係好正。你諗下，我覺得就要係咁樣樣啊，即係所有嘅嘢可以玩嘅就玩盡。 冇錯，都要多謝嘅就係 Benny 劉慧恆導演啦，係 啊， 拍得非常好，創作咗同埋就係影啊，就拍咗一個就係咁好嘅。其實台前幕後有好多啲 辛苦啊， 全部都係勁人啊，係咪？ 有化妝啊、梳頭啊，去到拍攝。 大家如果好想睇呢個微電影，其實網上已經有。是啊，是啊，大家可以 search， 是啊，就是陪你陪你陪陪你，按进去你可以找到这套微电影，那就成套大约是十五六分钟到啦，咁啊好有劇情，同埋喺里边都穿插咗好多我哋嘅 DJ 熟悉嘅声音、熟悉嘅面孔嘅。 但系最紧要当然要睇我哋港台电视啦， 啱啊， 一定有咯， 睇埋个 credit 啊 ，work credit 啊。喂，你系 Lila U 定系 Sarah D 啊？ 我唔知，睇唔到嘅，多数呢啲咁样嘅 credit。咁你咁紧要睇啲咁样嘅嘢嘅？哦，真系睇唔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度继续上升，并且处于高水平，相信流感季节会持续一段时间。数据显示，成人流感死亡个案方面，上星期有29宗，在本星期头四日，即是4月28号至5月1号就录得16宗死亡个案。至于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上星期和本星期首四日录得2宗，分别4岁和6岁，其中一人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根据实验室监测，大约一成对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比再对上一星期略高，以甲型流感 H1 为主。公立医院上星期流感入院率为每1万人达 0.7， 整体高于 0.25 基线水平，并且处于中强度水平。劳工处本月实施新修订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将暑热警告和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连结。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表示，处方去年首次推出指引之后作出检视，决定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警告，劳工处将会同时发出暑热警告。冯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去年推出计划之后，原本打算两年之后才检讨，但听到外界意见之后，就在暑假完结之后检视和改进。他说去年听到有业界反映指引内容较多，遵循的时候较辛苦，而计划的原意是涵盖所有劳工界别，但明白不同行业各有特殊环境，当局鼓励业界自行订立守则，建造业亦都已经率先进行，物管业亦都已经订立行规，验证同清洁业界商讨。伊朗宣布对25名美国和英国个人和实体实施报复式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伊朗境内的资产和银行账户，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伊朗。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制裁美国个人和公司是由于他们支持和资助以色列公然侵犯巴勒斯坦民众的人权，特别是在加沙地带。对英国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是基于他们蓄意支持和促进以色列的非法行动，有计划地煽动战争等。 被制裁的五个美国实体包括军火商、洛克马丁和通用动力公司等。美国公民就包括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芬顿。被制裁的五个英国实体主要与国防工业有关。公民就包括国防大臣夏博斯和英军战略司令部司令霍肯赫尔等。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72点，总成交金额是489亿5000几万。港金系报2147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7美元，卖出2301点。系啱啱跳咗，买入系2301.8美元，卖出2301.32美元。其实要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5蚊，升4.6；阿里巴巴79.15，升3.5蚊；友邦保险61.5蚊，啱啱跳咗61蚊，升1.65；美团119.6，升5毫；盈富基金18.57，升2.6；商汤1.56。跌一毫，港交所270.8升6蚊，快手61.4升2.2，京东集团125.8升5.4，中国平安38.8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53.01，瑞士法郎0.91，加元1.367，人民币系7.193，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现时一带车多，重复一次，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利安苑，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干诺道西天桥近电车厂。九龙区柯士甸道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多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银禧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葵涌道、呈祥道、观塘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很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三十日。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2-3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系、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现代人花费咧，或者消费模式咧，有一样叫入会，咁啊，包括健身啦、美容啦等等好多嘢啦。但系咧，嗱呢啲咧，其实你都多多少少知道佢嘅服务出嚟嗰个后果或结果啦吓。会系点样你先会 join 嘅系咪先？但系有一样嘢咧，其实咧。你喺俾錢之前咧，你其實你即係決定買之前咧，你唔係好知係咩樣嘅。 咁得意？ 你估係咩咧？就係、是、整頭髮啦。啊，我又冇聽過整頭髮都會入會喎、啊。 我未聽過。 係啦，咁原來內地咧就最近咧有單咁嘅類似新聞啦，就有個富人咧就去一間美容屋，即係整頭髮嗰啲啦，就唔係 facial 嗰啲。 沙龍。 沙龍 啊，叫沙龍。髮廊，即係叫我以前叫做理非髮鋪。 非髮。上海理髮店嗰啲叫做，喂，我冇聽過，咁佢要入會嘅就俾咗10,000蚊，咁、但係就可能係分開好多次啦，即係譬如你今次你係洗剪咁、就扣幾多錢，即係咁樣啦嚇。但係咧嗱，其實我諗馬小維你上次都分享過啦，其實你整之前，你 commit 呢個髮型師之前咧，你唔知道其實佢會將你個頭變成點樣嘅，係咪先？ 係啊，唔知啊， 你其實都係 男人就穩陣啲嘅，都係咁剪啦，女士就難講啲。 同埋女士可能會介意多啲，我唔知啊，即係可能係咁啊整啦，剪完之後佢就覺得好唔滿意，好肉酸。咁跟住咧，佢就 轉第二個㗎。即係個髮型師有好多個，有1號、2號、3號、4號㗎嘛。 有 冇 個髮型師又 佢又未去到呢個位，佢但係佢要佢點樣補，即係叫做補救 係 係啦。咁跟住佢就幫佢咧，佢話佢剪得第一太短啦，剪得太短 啲 冇 得 補救 啦， 佢留長咯。 佢諗咗個辦法， 戴頂帽 唔係，係幫佢薄髮。唔知你會唔會買一個薄髮咧嚇？即係薄髮呢樣嘢， 你幾短啊？ 又煩，同埋 好痛噶， 好痛嘅咩？ 薄髮喎、哦啊，你知唔知薄髮係點樣做啊？ 唔識。 你薄髮咧，而家有兩種方法嘅，有一啲譬如可能嘅就係嗰啲叫做髮片，所謂叫髮片嘅就係你攞起上嗰陣咧，有少少似嘅就係我哋以前靚似白痴嗰啲梳。 哦， 係係。咁樣成條髮片，跟住佢頭尾嗰度咧一定有兩個夾嘅，就係啪嘅啫。咁跟住咧就好可能嘅就係你將頭髮裡面咧上邊嘅比較長少少嘅位置咧就揭起佢，隔一條界，然後跟住你就將你嘅髮片擺落去，跟住啪啪咁樣，跟住你咪變咗長頭髮咯。 係 啊。即系长又得，乜嘢剪都得嘅。即系譬如可能你拍咗之后，你觉得佢太长嘅，你可以修剪嘅。咁而家修剪嘅话，你嗰啲嘅发片嘅话，又可以分为嘅就系人造嘅头发定系真人嘅头发。系、啊，可以好讲究噶。咁有啲可能嘅就系话你头发唔多嘅，甚至乎可能系有需要嘅话，你可以拍好多块添、 嗯。 即系唔系净系拍一块、 嗯，明白？ 你可以拍好多块诶呢啲咁嘅发片喺嗰度，咁人跟住佢就会成头都系 龙脉最多 头发嚟噶啦。 我想问下啦，洗头嘅时候。佢哋使乜除落嚟？ 啊，呢个就我想 你话咧，梗系要啦， 即系又除落嚟， 你要 洗洗洗啊？ 点解佢要有两个 part 咧？就系、是、可以方 便 你 part 上去嘅话，你都可以 part 咗佢之后嘅话咧，你咪就拎去就攞去洗嗰个发片咯。 哦、 啊，系啊。 咁你嗰时系咪真 成 个真系用过？ 唔系我， okay. 我嗰种嘅话咧，我嗰种嘅叫薄发，我嗰种薄发咧系最早期嘅嗰种薄发系好痛苦嘅。我系由朝头早9:00坐到夜晚黑11:00，我都未走得，因为嗰阵时候可以咁讲咧，个技术未系好成熟咁。但是因为我同嗰个发型师好熟， 咁佢就話我哋有啲新嘅科技，有啲新嘅技術，不如你嚟幫下手啦。咁我嗰陣時咧就唔係話太長，咁但係咧就即係大約係好似即係小丸子頭咁樣嘅長度啦。咁人哋跟住佢就要點樣咧？佢就係要將你自己本身嘅頭髮咧就薄一啲好細嘅邊仔，即係去做一啲嘅就係三叉邊。即係呢啲三叉邊，明唔明啊？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嘅三叉邊。人哋跟住嘅就係，再當你再搭到咁上下嘅時候，就將佢嗰啲一條條嘅頭髮擺落去，再整三叉邊、三叉邊、三叉邊。仲有完咗之後嘅話，就係你自己嘅真嘅頭髮同佢假個頭髮嗰個接駁嘅地方，就要有一粒嘅好似膠嘅嘢，整上去之後，仲要用一個嗰啲槍黐實佢。所以你个头发，你谂下嗰阵时候嗰个好早期嘅技术咯，跟住剥完成扎头发之后，你谂都谂到啦，你全扎头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三叉边仔啦。第一，第二嘅就系佢会扯到，因为你啲头发会好长啊嘛，我又要希望可以剥到嘅就比较长啲啦，咁所以咧就系会好成扎头发好热啦，好重啦，咁佢当然会修剪嘅，但个问题系。好辛苦啦，以及就係你自己喺屋企你拆唔到嘅喎。 係啊，罕實嘅， 佢唔 expect 你拆㗎啦。 你仲要去到佢嗰度拆之外呢，仲有嘅就係話，通常如果你拆完之後，你把頭髮唔要得㗎啦。你諗到啦。 係。 即係你洗頭髮係一個麻煩，你護理佢係一個麻煩。仲有嘅就係、是、即係你有咁多又假嘅又真嘅、到最後尾嘅時候，一拆完之後一定會扯㗎、扯斷咗嘅話咧，你成扎頭髮咧就草咁㗎啦。係 啊。 咁咯。 即係。哇！落通雞都幾麻烦，有冇成个头湿立立都唔知点搞。 anyway， 咁我嗰次嘅就，我觉得最辛苦系乜嘢咧？就是、因为坐咗好耐，咁亦都唔可以话搏一半唔搏嘅，因为佢预咗你个发型系到最后屘系点嘅啦。坦白讲啊吓，搏咗出嚟系靓嘅，因为重要嘅就系一搏嘅就唔系搏晒所有嘅都系真嘅头发添啊。我仲觉得佢几艺术嘅，有一几条嘅话，其实系嗰啲类似布。即係好似整到好似 dreadlock 咁嘅嘢啊，係 啊， 啊，有幾條有可能嘅就係淺色少少嘅，幫你薄埋 highlight 啊，咁你咪成個頭一完咗之後嗰個就好靚咯，其實係靚嘅，我有嗰張相添㗎，係幾靚嘅，但係就好辛苦咯，坐咗喺度成日啦，之外嘅話係痛到我係要食止痛丸㗎啦， 哇！你先係當日係嘛？ 不斷有人扯住你頭髮喺度剝剝剝剝剝剝剝，又拉又甩又剩咁樣咯，我嗰次嘅就係呢個經驗啦，但係之後就好好多 啦。其實要靓真系好易付出代价，我听过有个艺人讲，佢话佢有一套戏咧，佢要染到金啊白金色啊，即系嗰啲白与金之间嗰啲，佢话票到第三次，佢都话唔坚决唔票，佢话除非你全身麻醉啦，如果唔系我唔票，因为嗰啲票咧又系揦到个头皮，因为佢系好短头发嘅，咁你谂下，全部嗰啲漂药水咧落晒个头皮，一浸再洗，再第二浸，去到第三浸咧，其实已经嗰个头系痛到不得了，咁、样咯。 呢、這个我都试过，即系为咗靓嘅话，真系无用不 所 不 用其极 噶，系啊。就如果你讲紧你票嘅话，又要睇啦。即係其實好似以前咁，我諗啲藥水又冇咁好啦， 係 咁同埋啲技術又冇而家咁好啦，而家好多噶啦，咁、可能就係漂一次你會漂曬，咁因為嗰陣時候你就要慢慢褪嘅褪色啊嘛，同埋啱啱嘅時候你漂完第一下嘅話咧，應該都仲係黃黃地色、金金地嘅，但係如果你唔係要嗰只，你要嗰只銀白色嘅話咧，你就好可能仲要漂完之後仲要再上多一陣色，咁你先至能夠出到嘅就係佢想要嘅嗰種顏色，但係好慘一樣嘢嘅就係你每一次洗完頭之後嘅話咧。就唔係你原先整嘅嗰隻色噶啦，一洗就冇噶啦，轉瞬即逝嘅啫。 美麗美麗係霎眼間嘅咋，冇咗啦。好啦，咁呢個姐姐咧就搏法啦，咁佢都接受佢嘅叫做補救啦。點知搏完之後咧， 要俾錢？ 唔係啊，佢有成萬蚊噶嘛，即係佢有排扣噶。佢又話。都唔同色嘅，即系总之佢睇落去咧，觉得系好假啊！即系一睇就知嗰浸咧系假发，咁啊要全数回翻钱，咁对方系梗系唔肯啦。那个发型师讲咗一句：你唔尊重艺术，即系佢觉得喂呢个系 art 嚟噶，即系我创造咗一样嘢，我话靓，你话唔靓，其实你系咪先嗱？呢样嘢真系口同鼻拗。我发型师，我觉得靓，你话唔靓，咁、你。个头系佢嘅，咁你真系落佢唔和咁。 佢又系傻嘅，点解佢唔剪一次先入会咧？ 我都觉得，我觉得呢件事好诡异。 系啊，如果我系嘅，剪得几好啊，或者 我先至会考虑入会嘛。 佢嗱，国内咧好多系咁嘅，譬如话你充一万蚊，佢当三万蚊用嘅。 系啊。 我觉得应该系有啲优惠，佢先至会唔会咁简单话、无端端你充入一间嘢嗰度，又都唔知佢嗰阵剪得靓唔靓，跟住我就会，我觉得应该唔系咁。 我觉得都。 不過我覺得 你 講 嗰樣嘢幾吸引 一啲。 如果你 好多都係咁啊，食肆啊，健身啊，好低。 佢哋呢時候可以攞你一筆 cash 啦。 係啊，咁你又覺得哇，我入咗1000蚊，有3000蚊用，咪好抵咯。 我覺得你咁樣嘅話，即係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好似阿 Michael 所講嘅咁啊，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就算你話有啲嘢係咪可能就係會員制嘅，你都係會去嗰你自己有做 gym 噶，你都唔會冒冒然就走去嗰間 gym 嗰度，冇做過又唔知佢裡面嗰啲即係機器好唔好，跟住你就即刻會入會俾10000蚊佢，唔會啊嘛。係 啊，又唔知 呢 間鋪頭穩唔穩陣 喎。其實而家咧，即係咁講啦，有好多 gym 咧，佢係要簽約，但係唔會 lock 你錢嘅，即係佢冇得一嚟就12000咁 lock 噶啦，佢都係逐個月扣你錢。但係如果嗱，即係咁講啦，間間 gym 唔同啦，你簽咗合約，譬如你話啊、哎，我都係唔好啦，我玩兩個禮拜，我覺得我唔想玩啦咁樣咧，佢會要你俾多1000蚊，咁跟住咧就唔會再扣你錢啦。即係你可以用1000蚊叫 release fee 啊，即係提早解約咁樣咯。 哎，我唔會搞呢啲嘢。 咁肯定。 其實我永遠都唔中意呢啲預繳式嘅消費嘅、 啊， 即係我唔係好喜歡呢啲咁嘅模式嘅。雖然我明白嘅就係佢一定係會有一啲嘅優惠嘅，就唔知點樣。你而家一次過咧俾10000蚊嘅話咧，就即係等於咧15000蚊嘅使。佢一定係咁講嘅。但係我都想提醒各位消費者，到最後尾嘅時候，好多時候你未必使得曬㗎。 嗯， 係 啊 嘛。 係 咪啊？ 跟住佢又會叫你加碼啦。 美容如是，按摩也如是。我唔係話佢哋係用呢種咁樣嘅銷售手法係不當啊嚇。我只不過我作為一個消費者嘅角度，好多時候係會係咁樣嘅。到最後尾可能你就係剩翻1次到2次嘅時候，你明明唔想去做嘅，但係你唔想蝕喎，咁你又去啦。係 啊。 可能佢去到就係最後尾嗰幾次嘅時候咧，就會落入一個好唔好意思嘅 situation。 冇錯。 就係佢會叫你續會。 係。 又或者 唔想 你 book 親啊冇啊冇位 呢個都 係。 係 啊。 咁就係你起碼入咗兩次嘅話，其實到最終就係用唔曬。係 啊。 係咪啊？ 多數 即係可能係10次裡面嘅話，可能你用到8次，跟住佢又叫你續咁樣咯。 我絕對試過。 你就會覺得咁樣舒服啲。 嗰時有啲嗰啲叫汽車美容咧，就係1000唔知10几20次嗰啲，一落你一嚿錢。咁咧就點解我會後來仲有一大扎數冇即係冇 fulfill 冇用到咧？因為好煩嘅，你落咗去嗱，比如因為佢洗車、抹車、打蠟嗰啲咧，起碼成4-5个钟。你去邊度咧？咁你就喺個商場嗰度喎，坐喺度 睇場戲咯。 有啲商場未必有戲院，同埋未必有啱你睇，即係嗰幾日未必有啱你。咁於是咧，你為咗要等嗰架車咧，等4-5个钟，於是我就越嚟越少去，到最後好似阿孫華齋啦，好啦，已經夠曬鐘啦，完啦，咦，阿梁生你仲有5次，續會啊，續會撥埋落去，咁我就唔續啦，因為我覺得咧，延續個噩夢就不如完咗個噩夢就算啦。9分钟又到早上十一点钟，欢迎一阵间我哋校长嚟同我哋玩游戏，同埋一阵间都有车路的士。 Inside 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奇嗰、那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那个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什么是幸福？好多时候，幸福其实只是一种心态，即是说你内心怎样想。心态决定人的情绪和意志，决定人的行为和生活品质。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境地，只要有好的心态，幸福就在你身边。生命需要鼓舞和希望，心灵需要温暖和滋润。幸福不是来自物质的富足和成就，而是一种用心感悟得来的愉悦和满足，滋味就在心里。如果一个人能够靠心态改变他的想法的人是不幸的，因为他没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反而成为很多物质的奴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缺少不是获得幸福的智慧，而是获得幸福的良好心态。幸福在哪里？幸福就是一只蝴蝶，你追它的时候追不到，当你静下来，它就在你身边停留下来。有好心态的人会用积极的方式回应生活之中的酸甜苦辣。好心态是获取幸福的法宝，是一生用不完的财富。或者人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得到幸福的。有些人认为幸福是考上理想的学校，有些人认为幸福是找到一个自己爱的人，有些人认为幸福是啲仔女经常回家探自己。其实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享受生活之中那份自然，那份豁淡，是点滴快乐之后的那种满足感。幸福来自内心，不是来自今天买了些什么，得到些什么，不是来自股票又升，楼价又升，不是说考到什么学校，成绩有几多分，而是面对什么环境，你都会觉得嗯，都好啊，都不错。希望听紧这个节目的你，找到内心那种恬静的幸福。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最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在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岁月 刘德华常言道。八六早上十一点钟，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85%。听紧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其实咧，有啲嘢都要想同大家要讲翻嘅。我哋要多谢嘅就系我哋个电台所有嘅听众都好锡我哋。 系啊， 琴日爱好系列，我觉得你要多谢嘅就系五台嘅其中一位嘅听众，请讲。 佢琴日听到我话想听唱来唱外嗰首主题曲， 嗯， 然后佢就第一时间话俾我听，其实咧系有， 佢唔系讲俾你听， 系讲俾 佢系讲俾我哋其中有一位嘅，就系我哋嘅五我哋嘅节目主持人阿乐乐， 系 接听咗有一个电话， 系。 哇！你完全唔知道， 我唔係啊，因為我唔係第一手資料。 你喺隔離，唔緊要，唔緊要。係啦，咁就係因為好多謝佢哋咧，就係話因為聽到我哋嘅節目之後嘅話咧，就講俾我哋知係咩歌曲。我哋都 大家好，我係米雪。點樣做個快活人？其實生活係好簡單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會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飲下茶，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咧，去到十一点搭三咁滞嘅啦。咁啊，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点解打嚟啊？因为十二点半点唱，记住系1872388。介绍我哋今日嘉宾，来自慈幼会香港仔工业学校，我哋有沈明辉校长。 沈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沈校长好靓仔。 沈校长有住呢个 头发 ，Richard Gere 一样银白色的， 系啊，自然噶，如果唔系会被训导主任捉嘅。 你都会， 训导主任都会捉你噶。 校长要以身作则噶嘛？ 哦， 会唔会捉你噶？如果系真系嗰只，好似唔系咁好啦，你。 其实我想问校长，其实咧，我成日听人讲咧，校长或者老师都话咧，有一种心理嘅压力嘅。譬如你见到咧马路上面红灯，有啲人咪会唔理你过咁样，但系你哋系咪？即任何时候咧都要规行矩步，或者要做翻一个叫身教噶。 系啊，包括唔可以通街周围食嘢噶， 食嘢都唔得 嘅，唔可以揸住啲串鱼蛋噶嘛。 又系 嘅， 我都听过，好似系食嘢都 唔到啲学生行， 唔 系咁 啊，喺度滴紧啲浆咧，嗰啲红 汁啊，仲要中前少少个身。费事滴到落只鞋度， 咁咪有好多嘢都唔做得噶，包括食鱼蛋啦，仲有咧， 唔系，其实我哋咧即系一个新教啦，即系我哋将最好啊嘅嘢咧系教学生咁解啫。 系啊，校长真系好好啊，佢今日着晒 笑容啊， 多谢你啊，欢迎你 啊， 今日听我你请唱， 唔系，我就请咗四班不同嘅师生，就帮我咧系谂到啲题目嚟考考你哋。 包括啲乜嘢啊，校长？ 哇，好犀利！咁啊，有一啲科技啦，因为我哋学校都好着重科技，亦都有杂耍嘅题目。 杂耍？ 你学校都好着重杂耍？ 杂耍唔系一啲肢体上嘅表演咩？ 系啊， 关于杂耍。 但系我哋咧希望透过杂耍可以咧培育同学有一个专注，有一个坚持，有个坚毅。如果佢可以将呢个精神喺学习喺做人咧，咁就好。 难唔难噶？但系你嗰啲杂耍， 我哋相信你知唔知咩叫扯铃啊？ 扯铃 好似系 线 圈咁样嘅嘢， 好似有一个系有一个好似好大嘅摇摇，咁你两支扯铃 系咪揈高佢？ 揈高啊，有不同嘅难度吓。 我玩过， 好犀利噶啲小朋友。 好似 Michael 好似 校长，你唔带嚟玩下嘅？ 我有条题目系啊，我本来想带嚟 嘅。 你 带 嚟啊？ 佢带咗条题目嚟，佢就冇带嗰样嘢。所以我哋一阵间答错嘅话，你唔好怪我。 不过小朋友咧，佢真系咧，即系可以好坚持去练习咧。 系啊， 即使再难嘅难度咧，都一定做到。 哇， 系啊，呢个系一个精神。 你哋有冇试过？我细小学嘅时候咧，学过打关斗，即系打关斗唔系就咁普通打关斗， 即系嗰啲 系啊系啊，空翻啊后空翻嗰啲，但系其实系好玩嘅，但系当然留意安全啦，即系。 我唔敢， 你 我有试过嘅就系台庆要转碟。 哦，好难，好难噶。 嗰时 就咩啊？全张师傅啊，有个师傅 张全师傅， 唔好意思，张全师傅嗰阵时候，其实咧，我哋嘅嗰阵时候 TVB 啊， 御用嘅， 同埋佢就成日都要谂一啲嘢俾啲艺员做啦。其实喺好短时间之内就要训练成功啦， 系 好大心理压力 噶， 系啊，嗰阵时候系转碟转到咧， 知唔知 边只 啊？我知啊，我知， 好痛啊， 有个筷子咁顶住， 我好啲，我好啲，我都会同学生表演嘅，但系我如果甩咗拖咧，学生会将个铃咧抛俾我。 几好啊！ 校长就 好嘢，好嘢，好嘢，好啦， 非常之好啊吓！好啦，每一样嘢都系为咗嘅，就系啲学生可以健康咁样成长喺身心灵各方面。 好嘢，好嘢，值得鼓掌。 好， 你又知唔知由同学发问先咯噃吓？咁我唔知校长咧有冇经历过咧？嗱，有句说话叫做老鼠电灯柱挂老鼠箱，有冇经历过即系行街真系见到个老鼠箱挂喺嗰个电灯柱咧咁样？因为曾几何时咧，鼠患都几犀利嘅。今日个问题就问啦，老鼠如果真系繁殖起上嚟，嗰个繁殖力系好高噶。OK， 一对老鼠即系一只 male 一只 female， 即系老鼠仔啦，老鼠女啦，如果任由佢哋繁殖。任得佢生，啲仔女又系咁生，即系一路咁样成落去咧。一年，你估一对老鼠可以变成几多只老鼠咧？ 即系计埋佢下一代， 子孙再生、再生、再生，即系唔知咩，一路咁样生落去。第一5000，第二10000，第三20000，第四50000只。 50000啦、因为你即系话不停咁繁殖嘛， 因为佢子孙又再生，子孙又再生，子孙又再生， 同埋记得嗰个周期系好短嘅，一次过亦都系好多胎， 系啊。好似啲貓咁， 所以如果有得佢生， 我跟校長， 校長揀咩？ 有人揀50000，我就唔揀50000。 你 可以揀幾多 ？C 係咪20000啊？ 20000， 有5000、10000、20000、50000， 冇錯啦， 20000啦， 20000，你揀20000。 跟校長。 校長， 我個人冇咩主見， 我都知 校長， 係啊，因為唔係至少個校長會知道。 李麗瑞小姐啱嘅喎。 校长， 我啱想讲佢系藏王嚟嘅，所以咧，如果我系你咧，即系不过算啦，你决定。 50000我撞。 20000， 20000， 两个20000，一个50000。 诶，等阵10000，我突然间有主见， 缩晒。 好，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10000。 藏王啱， 系 50000只。 头先咁咪俾个贴纸你咯，话我。 因为一年可以怀孕7次，每胎有12只，攞计数机笃一笃下，一年就50000只。 你又知唔知道小蕊蕊问问题？ 今日咧，我要问嘅呢一条问题嘅话咧，真系好犀利啊吓！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一啲嘅艺术嘅嘢咧 ，artist everywhere， 咪啱我咯。 同埋喺生活当中，其实有好多一啲细节嘅位啊，你都唔知道哇！原来系来自大师嘅手笔嘅。好啦，想问一问大家嘅咧，就是、知唔知道咧，有一种咧叫棒棒糖咧？ 知道。 嗰种棒棒糖咧就圆咕碌咁样嘅咧，即系得一个。 波板糖， 应该点样讲 咧？又唔系波板， 佢又唔系波板糖，棒棒糖，圆碌碌嘅，得一个 咩咩猪 嘅啫， 系 啦系啦，我一定要讲嘅就系呢一个咩咩猪， 即系 一个 圆波波跟住支棍仔。 你哋有冇留意嘅就系呢一个棒棒糖咧？嗰个包装纸咧系色彩非常之斑斓，同埋好缤纷嘅，五颜六色嘅系咪？ 记得。 咁啊，其实咧呢个设计咧，你真系冇谂过，原来系来自一位大师嘅。 哇！ 是他的创作一路由那时候开始的话沿用至今。尤其是呢你见到的就是他不是个波波的顶那里你会见到的就是他有一朵好像类似会花的东西的、而且他五颜六色的是来自一位大师。究竟是哪一位画家呢有没有营养啊 你买三粒回来给我们的嘛就很有营养了。 咁佢一阵要问嘅嗰个咩杂耍嚟啦，校长都冇带嚟啦，你话佢？ 我一人少佢 答案，答案，答案。 好啦， 四个答案。 来自米罗 ，B 达利 ，C 毕加索，定系 D 马提斯咧？ 有三个都唔知。 真乜毕加索应该识系嘛？ 毕加索，我就系得呢个识咯，佢话。 所以我就唔会拣识嗰个咯。 点解嘅？咩理论咧？如果唔解释嗰个， 毕加索个风格应该唔系咁样样。 嗯 ，OK。 毕加索系咩风格啊？ 咁你拣咩啊？校长，我真系唔识，我都系撞嘅啫。 今次我谂下先，我跟你哋。 咁 我 跟住 第四个系咩话？ 啊 ，OK， 四个嘅选项嘅话咧，包括嘅咧就系啦，米罗、达利、毕加索定系马提斯咧？ 嗯，不如你揀马提斯咯，你叫马小强嘛。 我哋唔系咁样样嘅。有啊。嗱，我以前咧都有收下艺术嘅，都有同啲大师合作嘅。呢个你唔知啦，李丽蕊。 我谂啲大师都唔知 道。佢哋真系唔知 道。咁你揀咩？ 因为我系用无名氏同佢哋合作。 咁你揀咩？ 哦，原来有好多啲画系来自姓毛嗰个，就系你啊。 校长有冇听过无名氏呢个人啊？ 周时听， 周时听， 嗱系啊，我就拣马蹄师， 嗰度嚟啦， 我就支持一下马氏家族。 好， 我哋都好犀利嘅，就马氏家族。好嘅，有人拣马蹄师， 我拣毕加索， 毕加索校长 A， 拣 A 米罗啊， 系拣 A 系咪米罗？ 系，咦，又好似。B 啦， 即系冇人拣达利系咪？ 系啦， 而家佢又拣达利， 我见 系 B 啊嘛，系咪 ？OK， 好啦，咁啊就有达利、毕加索同埋马提斯系咪？ 系， 答案系达利啊！ 佢突然间转态嘅， 好犀利啊！ 你俾咗个眼神佢啊？ 冇，我冇，我头先咁样，我望住 神来之笔， 我突然间闪一闪， 好嘢， 就系 OK， 冇错。嗱，其实同大家讲一讲啊，七十年代嘅时候嘅咧，咪发明呢一只嘅棒棒糖嘅呢一位朋友嘅话咧，就请嚟著名全球嘅超现实主义画家咧，就系达利先生咧，就系呢一位嘅设计咧，就系远钟嗰个啊，即系嗰啲钟咧，咪会搭落去系啊，嗰个就系达利啦， 变晒做溶解个， 冇错。咁啊，而且咧就系。话咧，佢喺呢一度嘅话咧，就系画出一个咧，就系色彩鲜艳，而且好似初谷咁样嘅图案。即系如果你睇下嗰一粒嘅棒棒糖咧，个顶嗰度嘅话咧，其实系好似一朵菊花咁样嘅。咁呢一个经典嘅图案嘅话咧，呢个图腾啊吓，系沿用至今嘅。 好 嘅， 好嘅， 有养分， 系啊， 非常好。好啦，到小强， 好听住啦，有一个北方话叫哈拉子啊，哈拉子。 北方话嚟， 系啊， 话嚟， 唔系说话， 说话， 即系普通话。哈拉子，有儿化音噶。 点写？ 点写？ 哈系哈笑个，拉系拉麻个拉， 拉 子就系儿子个子。哈拉子，原来咧系一种液体嚟嘅。而家四系啊，俾四个答案你拣。 你睇校长，好疑惑， 拗晒头。 校长，如果你弃权，我俾翻半分你。 我哋唔会 系， 我哋依份学生唔识，我哋都叫佢尝试。 OK，OK， 四个答案，我哋嘅眼泪 ，B 口水 ，C 鼻涕 ，D 系痰。其实系形容即系人嘅一种液体嚟嘅，哈喇子。 我估系最尾一个，我唔想重复，但我估系最尾一个， 我都系。 你有个原因嘅，不过我先讲。 眼泪，口水， 鼻 涕，冇错。 四四 四 D， 不改的 D 系咪？啊，留低 D。 诶，含宝宝佢，挥手话头盐水。 D 啊 ，D。 D 全 D，D 全 D，D D 系啊，啱啱我话我撑校长， 好答案嚟，全部错晒， 系咪啦？ 而家做乜生意？ 再 眼泪 啊，冇错， 口水、鼻涕， 咁啊，我估眼泪咯， 鼻涕我估， 眼泪咯， 我估口水， 好， 好， 答案唔同， 口水， 诶，一齐嚟咯，答案嚟，校长啱嘅。形容咧，其实呢个系专系形容咧啲人瞓觉嘅时候咧，啲口水流出嚟嘅咧就叫哈喇子。 我以为咧，你头先嗰个系一种吐痰嘅声音啊， 唔系 哈喇，系你系咪咁谂？ 我谂系哈哈哈咁啊，谂到喉咙啦， 所以就有痰。 好啦，答半翻嚟咧，就由校长问题。 好紧张。 电话号码18723888，打嚟一阵点唱时间。 估紧会扼杀了命运，如自由便断线飞向下个乱枕，超级最多勉强合衬，过于恬淡地爱渐渐磨平吸引。是要走到尽头，谁能任你保留？谁参破？凡人无力掌握所有。 墨菲定律咧，我哋安俊永呢首歌11: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文先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有我哋节目，你又知唔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个月实施新修订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将暑热警告和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连结。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去年推出计划后，原本打算两年后先检讨，但听到外界意见后，就在暑假完结后检视和改进。他说去年听到业界反映指引内容较多，遵从时较辛苦，而计划的原意是涵盖所有劳工界别，但是明白不同行业各有特殊环境，當局鼓勵業界自行訂立守則，建造業亦已經率先進行，物管業亦已經訂立行規，現正和清潔業界商討。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表示，修訂後的指引可以減少彈出彈入的情況，僱主和僱員都較易接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度继续上升，并处于高水平，相信流感季节会持续一段时间。数据显示，有29宗成人流感死亡个案，在今个星期头四日，即是4月28日至5月1日，就录得16宗。至於兒童流感死亡個案，上星期和今個星期頭四日錄得兩宗，分別4歲和6歲，其中一人曾經接種流感疫苗。根據實驗室監測， 大約一成呼吸道樣本對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比在對上一星期略高，以甲型流感 H1 為主。公立醫院上星期流感入院率是每一萬人達 0.7， 整體高過 0.25 基線水平，並處於中強度水平。土耳其貿易部宣布，由於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行動不斷加劇區內人道主義災難，土耳其決定暫停與以色列的所有進出口貿易。貿易部在聲明表示，以色列不斷破壞加沙的設施，土耳其已經在上月9日暫停向以色列出口54類商品，今次是第一階段行動，但以軍並未停止在加沙的行動，導致人道主義災難進一步加劇。土耳其因此已經啟動第二階段措施，暫停與以色列的所有進出口貿易活動。聲明又說，土耳其將嚴格執行新措施，直到以色列政府允許充足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方面正努力協調，確保受以軍行動影響的巴勒斯坦民眾不受土耳其措施的影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80点，升173点，成交金额657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2.8升2.4，盈富基金18.48升0.7，阿里巴巴78.65升2.55，美团118.7跌4毫，友邦保险61元升1.65，京东集团125.3升4.9，中国平安38.85升8.5，港交所268.8升4元，快手60.95升1.75，商通1.58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53.04，瑞士法郎0.91，加元1.367，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21,4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1美元，卖出23.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重复一次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山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位置都是比较车多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庙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发现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葵涌道呈祥道观塘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化去透透。 Cola。乐女新梦， 第四十 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佢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诺搵唔搵到适合嘅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一点搭八，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沈校长，沈明辉校长， 大家好， 早晨 啊，早晨，提嚟大家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可以打嚟准备点唱。欢迎我哋嘅校长，来自慈幼会香港仔工业学校，沈明辉校长，时间交俾你。 好，第一条问题咧系我一班。科研嘅同學嘅問題，係啊，男孩子因為中意科技科學， 係啊， 咁佢哋早前咧就參加一個即係國際性嘅機械人比賽， 哇， 咁啊香港區攞到冠軍， 哇， 攞到國際嘅金獎喎， 恭喜恭喜！ 佢哋咧就咧設計咗一個再生嘅温室。 再生温室， 温室系啦，咁啊系解决咧一个撒哈拉沙漠咧冇水資源啦，同埋糧食短缺嘅問題。这个是联合国一个其中一个呢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来的。 给你 掌声。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咁所以佢哋睇好多资料。 我以为撒哈拉沙漠有沙漠。 好啦，原来呢有好多国家呢都尝试緊喺沙漠入面呢建温室係栽种嘅。近日中国科学家喺新疆和田嘅沙漠呢都是温室成功试种水稻，即是稻米。以下哪一项关于这一个试验是正确的呢？A， 水稻的生长周期缩短了，即是快点收成。B， 它不是土栽种的，是用营养液代替了泥土。C， 它是用 LED 灯光来补光的。 即系唔系用阳光，唔系用大自然嘅， 都用阳光，但系 再补光， 即系令到佢嘅光合作用可以进入光。 好 ，D 以上皆是， 以上皆是， 系， 我都觉得以上皆是。第一， 营养液 系啊，抹土一定唔系用土去水耕。 我真係記得，我唔記得咗喺邊一度，佢哋有一種可以喺沙漠嗰度都可以種到嘢嘅，就係用滴水。係啊，你灌溉嘅時候，有好多時候咧，你又一撒咁樣一炸咧，其實有好多係蒸發曬。 温室係室內嘅喎。 係啊，有 係喎，佢睇睇我係喎。係 啊，有個棚嘅，然後有個温度就控制住，譬如話幾多度就幾多度。LED 灯我都觉得是，因为你要照住， 因为温室啊嘛，系咪 啊？ 即系如果系咁嘅话， 照住， 系啦，佢工作作用快多啲， 用手机监控住啊！ 哇，系犀利， 我自己 都發明過嘛， 我自己落企喺個小型温室， 即將會咁講。 但係佢係一個失敗嘅模型。 但係繼續努力， 冇頭盞， 繼續努力。 我都覺得異常皆是。 LED 光 就呢個你哋同學發明嗰個嘢又係好正嘅喎，係嘛？ 係，佢又收集雨水嚇，佢係灌溉嘅啫。 哇，好好 好啊！係啊， 李小姐，你嘅答案係咩？ 我答案係，我覺得係異常皆是咯。 我都 話 係 啊， 三個 異常 皆是， 答案係啱嘅。 哇！ 講下校長， 其實補光是啱的，因為佢一來可以用嗰個陽光啦，二來咧佢都可以補光，同埋咧個收成係好犀利，縮減咗一半。 哇！ 平均咧要120至150日有收成，而家60日 就得， 好快喎， 正 喎。 哇！ 咁解決咗好多糧食嘅問題， 解決曬， 太好啦！但營養液其實係咪喺啲水耕中栽種嘅一個係啦，其中成日都會用嘅。而家我哋好多時候都會有買到呢啲嘅蔬菜， 係啊， 好， 好嘢啊， 好正啊， 多謝多謝。好，第二題， 第二題咧係桌球校隊嘅題目。 哇，有校隊添 啊！ 哇，以前我哋唔講得唔去得嘅，而家有校隊。 嗱，我哋講緊生命影響生命啊嘛，咁我哋要同學生建立關係嘅，咁所以小息食飯放學咧，我哋都會去揾學生傾偈，一齊玩。咁我最常去一個地方咧，就係叫做桌游与智力运动中心，有得玩桌游，有得玩桌球。 哦，系咩？ 喂，几好喎！ 智力运动中心。 阿校长，你系英式桌球定系美式噶？ 系啱，美式。好啦， 美式系跟数字嘅。 系啦，啱啦。咦，唔通你会识？以下边一项唔系美式桌球？九号球啊，嗰个游戏名叫九号球嘅规则同埋玩法。 哦，有一个游戏 嘅 玩法 叫 九 号 球。 A 游戏开始嘅时候咧，将九个颜色波排成菱形。 嗯。 B 击球嘅时候咧，要击中最细 number 嘅球，顺序一去到八，将啲球击落袋入边。 即系跟翻嗰个数字嘅次序。 C最后击落九号球的选手呢就是胜方。最后一个答案 D， 在游戏中途如果呢按照规则去撞那个小 number 的球，那又咁啱撞到九号球，那个九号球又跌了落袋的话呢，那就会输了这场比赛。 其实四个方法都 好 好 玩，好像四个都好 像。喂，菱形那个有时候你看那些。 不是菱形。 我都覺得，我睇過啊，即係我睇過佢哋，唔係有時睇電影咧，你咪嗰啲即係阿浩南哥嗰啲去玩嗰啲篤波嘅時候，你會見到咁樣嘅形菱形嗰只嚓嚓嚓嚓咁樣噶嘛？我揀先。 個問題係咩話？對唔住。 九號波呢個遊戲係點玩啊？ 唔係，以下邊？ 唔係啊， 唔 係。A 係菱形 ，B 要順 number， C 擊落九 號 球 就 贏。最后尾如果击到细 number， 但系个蚊又撞到九号波，咁都系输嘅。 边个唔系啊？咁我系 我 拣 菱形， 我拣啲 菱形， 我拣 B。 哦， 因为嗰个架系三角形嘅，吸住啲波。 我见过咪就系嗰啲冲冲冲冲咁样噶嘛。 系， 我觉得系。 我跟你咯，因为你知道， 系啊， 桌球我连英式同埋美式我都唔知。 我都系前校队嘅， 佢系 A， 系咪 A 啊？ A， 我系 B，B 服波，系两个 A 一个 B， 真系啦嘛， 系 有冇人啱先？ 冇人啱啊！ 哦，一系 C 一系 D 咯， 系啊， 咁我 其实 C 同埋 D 系 差唔多噶， 对，即系打对方嘅，你拣 C 就唔会拣 D， 咁 C 咯，我拣 C 咯， 我拣 D 啊， 我拣 D 啦，我 好两 D 一 C， 正确答案系 多人嘅啱， 有嘢问校长。但是怎会是菱形啊，那是三角形。 三角形那个是英式的。 哦。 搞错 了。你 说 你 识 的。 是啊，我最近就去了一间学校，他又有那个桌球又有数字，他用个三角。 其实他有个原因的，因为呢你在任何的当中比赛的当中九号波入了呢就会赢了。咁所以呢佢擺菱形有個意思呢就擺個九號波喺中間。咁你、 哦、 開波呢 就唔会咁容易运气咧会入咗袋赢咗。 哦、okay, 我哋迟啲杀过去啊，校长街老校。 有好多啲嘢，校长简单啲咁讲嘅话，即是话呢个九号球嘅游戏嘅话咧，系点玩法？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 就系、是、要细 number 击落先，但系如果你好好技术，打中个一号，跟住再撞到个九号。就 赢 啦！ 哦，几好、啊！ 当然啦，当然你可以入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跟住去打入九啦。 知道， 哦 啊 okay、 我见到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噶，可以打完一，跟住撞到九入噶，刻意噶， 系系好有技术 啊，好有技术噶。 咁 呢个系美式足球定系 美式 美式足美式桌球？对住美式桌球嘅玩法，好 OK， 好学嘢啦。好，第三条 系桌游啦嘛。咁啊，有啲小朋友同我玩大富翁噶、大家都听过。 知道。 我玩到冇， 系啊， 买银行啊，买街 系啦。嗱，香港咧有一位小学校长，佢退休之后咧，就同大富翁买咗呢个版权。 系 就自己设计咗一副校园嘅大富翁 吓、啊 哦， 咁咧我办公室都有一副嘅， 系 我咧就 家有冇得卖噶？ 有得卖嘅、哦，我留啲小朋友玩啦。咁、哦、玩完之后咧，自此咧成日都问我校长你今日得唔得闲？校长你今日 喂呢样 系好 咯，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佢哋想抢夺我个校长室啊嘛， 哦， 即系唔系买地啦，系买房间。 嗰只发生喺校园里边嘅， 系啦，系 环境 系啦，就唔系买地啦，系买室啦。好啦。以下边一个唔系呢个校园大富翁嘅校园地点 咧？哦，不是， 系、 okay, 啦，系一个小学校长即系设计嘅。 系 A 英语老师教室。 OK。 B 音乐室。C 科学实验室。D 图书馆。 科学实验室咯，小学啊嘛。 音乐啊，唔系， 我拣英语。 英语音乐、 英语教、英语教， 因为音乐、科学、图书馆都系即系唔系学科嗰啲嘅，即系。 但系图书馆系一定要有嘅，即系要你一个校园。如果你冇图书馆，你点可以成为校园？ 系好合理。 几细间嘅图书馆都要有， 好合理。 即系喺呢个大富翁里面啊嘛，游戏里面冇嘅嘢啊嘛。 系校长室一定有嘅。 科学啊， 我觉得 我拣先， 我拣 先，你拣咩？ 系科学啊。 我揀 C 系科學， 我都揀科學啦。 好，科學兩 C 嚟 英語。 好，兩 C 一 A 有冇人啱？ 都係 冇人啱， 多人啱嘅。 好嘢， 啱啊，好合理啊。 科學實驗， 因為暫時咧小學係冇科學嘅， 冇錯。 不過將來咧會獨立成科。 好啊，應該由細個 好有邏輯嘅一個推斷。 哇，今日阿約全中喎， 唔係因為你提我話係小學啊嘛， 唔通我就冇。冇科学推断咩啊，校长？ 唔好嬲，我未死。 有。 你咁样挫败我嘅锐气，我仲使出嚟玩？ 冇错，下嚟下嚟。 杂耍队嘅题目头先讲咗啦， 杂耍啦，杂耍 扯铃嘅喎。 好， 喺扯铃花式入边咧，有一个招式叫做上棍，即系嗰个铃啦，嗰个好大嘅陀螺咧，就上咗啲棍度喺度转动啦。 系， 意思咧啊系咁啦。但系呢個花式咧有一個官方嘅名稱嘅嚇，即係個靈喺個棍上邊 轉轉轉轉， 係啦，轉轉轉轉轉，好啦 ，A 金雞上架 ，B 好想揀呢個， 步步高升， 又喺度笑啊 ，C 如約龍門 ，B 單槍匹馬， 單槍匹馬如約龍門， 我 講 金雞上架。 预约龙门， 预约龙门， 两 C 一 A， 咁计 有人啱啊，校 长，有人啱嘅， 系吓呢一铺， 有人啱， 系两 C 一 A， 今次就系最有逻辑嘅， 系， 佢系最冇逻辑啊， 系咩金鸡啊， 金鸡上架， 系啊， 有冇原因嘅佢咁样呢个名？ 即系即系取其动作啦，好似个扯铃，好似一个金鸡单足喺个即系嗰支棍上。 哦，O K 喎， 嗱校长系咪真系我啱噶？你唔好因为就我， 因为我帮我出题目嘅同事，佢都可能听紧嘅，佢话你哋节目好受欢迎。 哦，多谢， 咁咪要多谢佢啊！佢叫咩名啊？个同事 叫阿峰， 阿峰，峰哥。峰哥， 多谢晒你啊！继续支持啊！ 我唔识答你条问题，峰哥。 校长你自己有冇试过玩啊？ 我会玩嘅，我会即系圣诞节啦，表演啦，同同学一齐表演。 嗰师傅张元超话咩咧？你要 翻到屋企一得閒就玩，係啦，譬如睇電視唔好睇電視，或者睇住電視嚟玩，即係要咁樣融入咗去，咁玩就玩啦，先至玩得到。 你如果嚟學校咧，你見到小息食飯放學，佢哋都喺度練緊嘅，係啊，真係。不過係依個精神係好好嘅，即係只要透過練習，就可以任何難嘅動作咧都係做得到。讀書做人都係 啱呢個精神， 呢個信息好。 我唔夠成功就係因為唔夠專注。 下一题， 是不是最 后 一题？ 最后一条， 好，最后一条啦， 我自己出的。 好， 我 一定要先胜呢条。 好，呢条问题咧系关于健步足球，walking football 呢个新兴嘅运动咧，就2011年喺英国系推行嘅。就特別係為啲50歲以上嘅人士，好似我咁咧嚇，咁係玩嘅。咁香港咧都有健步足球隊嘅喎，咁有一個港超聯嘅球隊叫進鋒咧，佢都成立咗健步足球隊。有咩特別咧？佢嘅球員全部都係校長嚟嘅，中小幼特殊學校，有不同地區，有男有女。 咁 哇，好玩！ 一齐落场啊！ 系啊，咁我系其中一份子嚟嘅， 系 好玩。 但系佢同普通足球系点样唔同咧？即系 我就系问你咯，就 系问 你。咁我系校长们咧， 唔使跑。 校长们咧，即系嗰个心意其实一样嘢嘅啫，身教以身作则，即系同学除咗读书紧张学业之余咧，都要做运动，注重健康嘅生活方式。好。 四個 以下边一项唔系健步足球嘅规则？ 唔系啊， 不是。A 只准步行，不准跑动。B 个皮球不能离地。C 不准作身体冲撞。D 球员可以无限轮换，即系可以不断换人。 系啦 ，B 一定系 B， 系啦， 个琴唔会唔飞，唔可以飞起。 系啊，一飞起你又冇得玩， 冇理由。 即系50岁以上 B， 系啊 ，B， 我觉得 B， 不是， 咪不是咯， 系啊，不是啊，啱啊。而家我啲同龄嗰啲同学咧，踢一场咧系15分钟， 你都系啦， 系啊。 琴日咧，佢又同我哋一齐啊，扔完个楼梯上嚟之后，我要坐喺度。好大 气 啊！ 系啊，呢个事实。 好 B 系嘛？ 系 我哋 B。 OK， 我跟你哋咯。 啊， 好 B 啊 B 啊 ，B 系三个都 三 B 系啊。 哦， 咁点？ 哇，好犀利啊！你哋真系 系 啱晒。 好嘢！ 嗰个又 让我哋嘅， 其实系可以离地嘅，不过就唔高于六尺。 哦，好嘢，好嘢， 高于六尺。 嗱，过咗啦，六尺四寸啊，六尺半。 好， 校长 多谢你， 多谢校长。好啦， 点唱时间 系啦，点唱时间啦，沈华唱今日。 好，今日咧我就系点唱阿邓丽欣嘅《着地》啦，我将歌曲咧就送俾全港嘅学生。特別咧係剛剛完成咗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嘅中六同學仔啊！依首歌啊，好有節奏，好勵志，好有感染力。希望同學留意啊，第一句歌詞啦啊，夠勇氣，命運就係你操控；有勇氣去追尋夢想咧，命運梗係你操控啦。有勇氣去面對任何嘅跌跌碰碰，只要堅持咧。成功始终咧会喺终点等你哋嘅。 哇！多谢晒， 多谢 多谢晒校长， 下次去校长度玩， 好嘢， 富翁， 我想踢足球喎、 啊，我想健步足球啊， 玩 噶。 胜负，可谓胜负。 着地啊！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 show》快活人。电话埋1872388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靓妈听紧你嘅电话，准备搭半点唱嘅时间。今日天气多云啊，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中吹强风。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添嘅。咁啊，稍后咧到下个礼拜头咧就会有阳光，日间炎炎。迎接呢个周末，星期最好就系点唱啦，同你嘅朋友啦、屋企人啦、同事啦、所有人啦讲声，喂，今日咧点啲歌俾你听，18723888记得打嚟啦。 成败决定，仍在过程。 着地好啦，将时间带到十二点钟噶咯，翻嚟咧就会有车路的士啊。今日车路的士啊，迟啲同我哋讲下改车吓，点样改啊？改卷就得啫，车都有得改嘅，改啲乜嘢？一阵翻嚟同你讲下。先听十二点新闻。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 show 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车路的士， 车路士， 大家好。 环节车路的士啦，提提大家18723888，仍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十二点半点嘅时间嘅， 快啲打嚟啊！落雨 系， 系 打 乌蝇。 O K， 搞会咁咧，使唔使搞啲 promotion 咧？ 咁你啊，朝朝谂一谂啦。 冇错冇错， 要改下间嘢。 我哋将啲车外嚟挂 banner。 嗱，改啊改下，咁啊嗱，我哋嘅节目有新节目、旧节目啦，咁但系车都可以咧，买一架车之后嗱，换车另一回事，但我哋唔系讲换车。是将你依架车另外再加啲嘢，改一啲嘢，变一啲嘢， 系啦， 升级啊，冇错。咁啊，有两种嘅，我自己觉得，一咧就系功能上嘅改动啦，一外貌上嘅改动，啱唔啱啊？ 我咧就属于系外貌协会嘅，呢度有几多个系？ 我有 知道，大佬系。 对于车啊，对于车我未必。 哦， 系啦，对于人就外貌系超级外貌协会。 但系外貌协会对于车嘅外貌协会咧，有时咧叫做自讨苦吃，因为阿前先知道我讲咩， 冇错、啊， 因为嗰个样型，因为嗰款车我中意，于是咧坐落去唔舒服啦，或者有好多不方便嘅地方咧，都忍佢。 冇错，但系嗰、个代价，我觉得系值得噶、哦。 但系你自己攞嚟嘅，我哋仲唔改咪好啦？系咪先？ 其实呢个都唔单止我，系咪先？ 系啊， 即系呢个马路上边。 知音啊啦， 马路上 边都揾到， 系太多呢啲， 太多啦。 为咗嗰款车靓，嗱，譬如啊，举例，我呢款系嗰啲好窄嘅两位嘅开篷牌车，另外有啲咧系好啊，佢前揸嗰款啊，好细架嘅，佢嗰款后边咧完全基本上咧，你摆个袋就啱啱好，凸凸含坐唔到人乜滞嘅，系啦，即系呢啲系咪先？又或者有啲名跑车，我坐个人后边咧，我想死，我想打佢个头，即系个头咧坐后边咧要不停倾前嘅，嗰块 玻璃夹住 个 头。 即系嗱，好多呢啲例子，系咪先？因为外貌协会 大，我都坐过啊，我仲辛苦过你啊， 又系喎、啊。你除咗顶头之外，仲夹实个肚、 啊。我系打侧坐啊， 系啊。 其实佢一个成个三文治咁样夹埋， 坐 坐咗一次之后，我心谂下次再有人用呢啲车车我咧，我都话唔使啦，唔使啦咁 啊。其实我成日都谂嘅，譬如大佬咁样啲车啦，嗰、那个类型嘅车，譬如落雨嘅时候，把车好湿，你上车嘅时候你会点样处理 嘅？超憎啊！冇噶啦，甩下佢之后，跟住咪摆喺隔篱咯。 即系乘客位嗰边， 乘客位嗰边咯。 都系噶啦，我得两个位置 可以 摆边， 因为譬如我自己咁样啦，我通常就譬如湿到好冧嘅时候，我起码仲有个后座个地下可以摆啊嘛， 啊 即系你哋呢啲系已经避无可避噶啦， 啊、 上到去嘅时候 就要摆隔篱噶啦， 系啊，冇夹，冇 即系你买得呢一款车，你嗰一日你要预咗你系有呢啲唔方便咯，所以咪话外贸协会害的士咯，惹的祸咯， 又爱又恨啦， 系啦， 但系咁你哋啲车其实可以好多嘢喎，嗱外贸嘅时候其实真系好多好多林林种种嘅选择啦， 好多嘢， 尤其是喐喐而家嗰部更多，你见到天马 佢嗰部 好唔好开始？ 系系啦，你只要 开始，你只要一开始咗， 冇错，黑洞 底心 你会唔会？你估你会唔会开始？ 我有谂过嘅就系换一只白色嘅六零， 哦， 因为真系好靓 ，OK 啊， 但系唔好啦，都系唔好搞，唔好，因为佢哋一开始咗 太多咯，好多， 同埋有好多 accessories， 同埋有外在嘅，即系挂喺车外边， 冇错， 有车内边嘅， 系啊， 譬如跑车，我见我有啲空无无谓加三个嗰啲咪表咧。嗰啲加嚟做乜啫？譬如話啲佢嗰只 Jeep 啦，加個煙通加嚟做乜啫？你冇見過啊？ 見過 煙通， 佢一個其實一個入氣位嚟嘅。咁佢我嚟做乜嘢咧？譬如有啲人原來 Yoyo 嗰部車唔好睇佢細細部喎，佢個越野性能好犀利，即 係 你用原裝呢一部，你已經係可以上山落水過河啦。總之你個水唔好上到你個車頭冚上面，你真係過到河嘅。 咁高都可以， 可以得。但係啦，有啲人咧，因為佢哋真係會拎去揸到去 好高好高水位。 好高好高嘅位置，咁佢咧就要加个类似烟通嘅嘢，咁佢咧就将个入气褪高咗嘅，咁所以咧佢过河嘅时候，嗰啲水咪唔会可能系高过你个车顶噶嘛，咁喺嗰个位置入水入气嘅时候咧，咁就完全 即 系 有实用价值嘅，其实 真系有实用价值嘅。 咁但系有啲 Jeep 后面加个柄做咩咧？即系个铲咁做咩咧？ 哦。又系啦，咁其实 嘅时候用咯， 系啦， 系咪？ 又系 off road 啦， 系啊， 因为 跌咗落去嗰啲窿嘅时候，可以揾嚟铲啊嘛。 嗱，有一啲车咧系直接由而家系可以做得到噶，由香港去到西藏，系啦，但系佢哋要申请好多特别嘅车牌去俾佢进行呢一件事啦。咁样嗰啲车系要整体上面嚟讲，有啲乜嘢要准备咧？就系头先大佬讲嗰啲啦。咁我哋首先入气要改啦，因为你中途你会过河啊嘛，咁所以必须要做嘅嘢，好好玩。咁之后咧，佢哋成个车。车顶有个顶架啦，车尾嘅时候，喐喐可以考虑啦。我哋而家做下魔鬼，俾啲选择你。 仲啊，等佢仲系读，等佢仲 俾啲选择你。嗱，咁佢车尾可以做啲咩咧？可以加糖楼梯。楼梯仔几级，俾你擒唔上个车顶嘅，跟住咧楼梯仔附近啦，就可以加只铁铲落去啦。跟住之后啦，你个车尾嗰个辘。其实可以加个好靓嘅罩啦，咁佢哋车顶嗰个架可以做啲咩咧？车顶个架其实可以将成个露营个型，可以摆喺里边嘅， 喺上面瞓噶，可以 喺上面瞓觉嘅，好犀利喎，好薄薄一浸嘅啫，你闩埋其实系唔 觉 嘅嘢。 即系瞓喺车顶啊， 系 啦，但系咧你有需要嘅时候咧，你可以将嗰个嘢向上升高，打横伸手出嚟之后咧，成间屋仔咁喺个车顶嘅。 我买都系咪咁啫嘛， 系 啊， 好好玩。 咁即 系 Jeep 真系好多好多实用嘅改动， 即系佢其实系。可以将嗰件事系变咗你生活一部分，即系一个 lifestyle 嚟讲。你讲系啦，譬如你改完呢堆嘢之后，你唔好讲话揸到去西藏啊。你香港其实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所谓 campsite， 系可以真系揸自己架车入去摆低之后，可以煮埋饭仔啊。跟住你瞓嘅时候就喺翻自己个 车里面， 系啦， 或者车顶。 因为其实我后边嗰两个座位嘅话系可以即系拍平嘅，拍平嘅话其实你铺翻啲席喺上面嘅话咧，细细粒嘅，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女仔。是可以在上面度瞓噶啦，已经。 而家个车顶整条上滑梯落嚟，好似得意喎。 其实有噶，佢类似咁嘅嘢，嗱类似。咁佢有啲咧，嗱，喐喐呢一个我哋叫做轻型版嘅越野车啦，有啲好夸张，最大型嗰几款啦。咁其实佢哋。个车好高噶嘛，你差唔多成两米过外嘅，真系有啲类似，嗱佢唔系垂滑梯嚟嘅，佢就好似一条我哋公园见到啲铁通，小朋友咪拎住一支一字咁垂落嚟嘅， 系啊， 佢可以喺个车顶度俾你咁样落翻嚟嘅，咁再衍生出去仲可以玩到点样样咧？咁车顶有一个叫做型啦，车外面佢哋系可以玩到系一个流动嘅厕所添嘅，即系可以俾你储水之后，可以有个浴帘咁样闩埋之后。你 你洗手间方便有 乜嚟， 因为冲凉 好似间屋咁样搭出嚟，系咪？ 都系讲紧 Jeep 系咪？而家 都系 Jeep 嚟嘅，所以 Jeep 其实真系好多好多嘢选择系可以玩得到咯。 冇错，我同意你讲嘅话，呢一种嘅话其实系一种 lifestyle 咯，系咪啊？ 系冇 错， 真系譬如自己一架又得，或者系连续几架一齐 friend 咁样一齐 一 个露营，哇，好好玩。 咁除咗 Jeep 之外咧，如果普通嘅私家车或者其他嘅车，有啲咩可以改动咧？喺外貌方面， 如果我哋斋讲外面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嘅。咁但系咧，我哋呢一堆嘢咧，我哋要先煮一样嘢啦。咁因为每一个地方个法例、法规真系唔同嘅，大家进行之前睇翻当地啦。因为我哋有啲听众唔喺香港噶嘛，有啲地方系合情合理，可以乜都改得嘅。 冇错， 系啦。咁我哋其实有啲地方咧，可以真系你将架车重新再执一次噶啦。你由成个所谓大包围啦，大包围包括咗可能车头冚、车尾个翼啊、头唇啊嗰啲，全部都可以改嘅。咁、但系咧，佢哋呢啲除咗个外貌上面，你可能突出咗先啦。咁、其实都有实际功能嘅。咁、譬如系咩咧？咁嗰啲所谓大包围，其实系扰流装置啦。我哋俗称佢做大包围。其实而家呢一刻好有用噶。咁大家估唔估到系咩用途先？ 落雨嘅时候啊！可以令到佢射水， 唔关落雨事。 哦，即系呢排嘛，你话呢排有用，好有用。 大包围，大包围。咁佢哋咧嗰个扰流，其实你会见到嘅喺车身上面有好多类似啲小嘅风刀啊，或者好多一啲窿喺个车身上面出现嘅，譬如由车头通咗去个车侧边啊，咁样知唔知道嗰啲有咩用咧？ 窿啊，即系一啲啲窿。 系啊， 唔知。 嗱，咁其實咧，嗰啲咧，主要係我嚟做乜嘢嘅咧？係我嚟改善翻個車身個空氣。力学嘅，佢会令到个空气个阻力经过你个车身嘅时候咧，会减低咗好多， 即系会快啲啦，系咪？ 一嚟快啲啦，二嚟会悭油噶，因为点解会提到悭油呢一样嘢咧？嗱，大家可能一听汽车改装，第一样会谂嘅就系你为咗快啦，为咗飞车 啦， 靓啦，型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啲如果真系功能上面，佢令到个气流个风阻减低咗，咁其实咧代表架车你就会顺畅咗好多。经过空气阻力嘅时候，咁其实你就变相你俾少咗油，架车可以调翻转头系行得快咗、顺咗嘅。咁所以啦，如果假设你唔改变自己个驾驶习惯嘅时候，譬如你俾油掂住个油门嘅，等架车锁啫。你日后变咗呢啲嘅部件加上去之后咧，其实系悭咗油噶，因为你个阻力细晒啊嘛，所以其实有实际功效嘅。 但我想问咧，嗱，咁其实你加嗰啲扰流器之外咧，后边有一个叫 spoiler 啊嘛， 系啦， 嗰个即系喺后尾冚加上嗰啲， 系啦， 定 风翼 系啦，有啲人咧系加得好夸张，成张餐台咁。我有时会谂，其实会唔会弄巧反拙，定系真系帮到手咧？你知唔知讲边啲？有啲好 好 夸张，好夸张 嘅。我哋成日笑嘅嗰张餐台嚟嘅， 系 啊。咁其实咧，嗰啲系。某啲车有用，但系要注意啦，自己部车有冇需要先，同埋、有冇需要去到咁大， 系咪真系靓啊？ 系咪真系靓？同埋系咪安全啦？因为点解可以解释翻点解香港普遍嚟讲啦，会将一啲叫做后加上去顶风翼，佢哋都当系唔合法嘅嘢嚟。 系啊，所以 原因系咩先？ 亂加 有原因喺后面嘅，其实就系安全性问题嚟嘅。 哦， 系你撞车又好啊，或者对于路面行人嚟讲咧，其实嗰啲都系会系 飞出嚟 咯，危险嘅嘢嚟嘅。因为真系啦，大佬啱啱讲得好啱啊！我哋真系之前香港发生过嘅就系因为双陷嘅问题，成只翼飞走咗都有嘅。但系点解会导致你成只翼飞走咧？就要讲翻啦，因为定风翼嘅作用就系当你有一个某程度上嘅车速，咁其实佢会就提供咗好犀利一个下压力嘅。咁、个下压力系可以大到几千公斤，甚至乎过吨都有嘅。咁、但 系 就要睇 个地下啦，等你。 咁就要睇譬如跑车。赛车嗰啲真系可以去到好大嘅，但系我哋正常车加一只嗰啲翼嘅时候，你就谂下啦。我哋车速可能合法嘅，我哋大部分时间都系60啦。咁、你有啲去到100左右嘅车速地方啦， 唔多咯。 但系100嘅时候，佢提供嘅下压力已经好犀利噶啦。咁、如果你双陷有问题嘅时候咧，本身嗰只嘢系承受唔到个下压力咯，或者佢系会黐唔实喺你个车尾箱咯。所以一有个风力阻力嘅时候，佢真系会成件嘢帮你扯走咗嘅。呢、个系。可以好危险嘅，所以点解香港会将佢呢一个列咗为唔合法嘅改装嚟嘅？但系咧，你如果喺外地啦，合法嘅地方咁落赛车场嘅时候，咁呢啲就可以好有用一个组件咯。咁近排咧。 讲紧呢啲 就系新车出咗啊，跟住我哋见过一个好夸张嘅顶风翼，真系 大到阔到你好似一张餐台咁样嘅，但佢原装嘅，佢唔系后加咯。个无论个长度 咁就冇事噶，系嘛？ 冇事，因为佢本身部车有，但 系 佢个阔度系阔过本身部车个阔度咯，可以。但系佢部系一部跑车嚟嘅， 系 啊，所以可以夸张到咁样嘅。 嗱，头先你讲到嗰只啲外在噶啦，系嘛？可唔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呢啲咁样嘅再加呢啲咁嘅组件咧，会唔会系来自赛车场上嘅嘢嚟噶？ 其实咧一路都系嘅，我哋改车文化啦，全球都系嘅，佢通常都系喺真系赛车场用紧嘅嘢，跟住之后啦，慢慢就会落咗去 仿车、 仿车路面上面，大家都希望可以尝试得到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又可以介绍一下有一啲软件上面嘅改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 升级咯，将另一个 升级嚟嘅，咁升级，大家会谂到系咩升级先？ 我谂即系好似你个手机咁样咯，买个 软件 快啲嘅 升级，系啦。 我试过加电脑咯， 系 将佢个 power push 再高啲咯。 咁不如我哋就用加电脑开始咧，话点得？咁其实咧软件上面啦，咁其实电脑系可以改变嘅嘢嚟嘅，因为佢系一个软件程式嘅嘢。咁样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一样嘢叫做 mapping。咁 mapping 其实系做乜嘢嘅咧？佢系将你嗰个行车嗰、那个我哋会一样嘢叫做扭力，一样嘢叫做马力啦，咁其实本身每一部车佢出厂嘅时候咧，佢已经有一条指定嘅嘢，有条 curve 嘅，即系如果我哋落叫做电脑睇嘅时候，行一部车有条 curve 嘅，咁 mapping 咧其实佢好简单一个概念啫，佢就系将你个扭力同埋马力佢重新编排咗，咁佢将嗰条 curve 微咁样轻微改变咗佢，咁每个作用系咩咧？就系喺你起步嘅时候咧，佢个力度会提早咗俾你嘅，咁代表咗啦，咁香港其实最有用嘅。因为香港好多红绿灯位啊、塞车啊、停车啊咁样噶嘛，一路停一路开，香港不断会发生呢样嘢。mapping 最大嘅功效就系你每一次呢种停咗喺度起步，跟住嗰一个位置佢系会提早咗俾力你嘅。咁所以咧系可以点样去理解呢件事呢？其实唔系真系为快嘅吓，你系为咗悭油，其实已经系好明显、好明显嘅分别嚟嘅。咁譬如咁讲，又系啦，你 keep 住正常驾驶习惯唔改变大前提底下，咁其实你跟翻同樣嘅油門去起嗰部車，其實咧你做咗 mapping 之後，你部車唔需要俾咁多嘅油，佢已經俾到同樣嘅力度你去起步嘅，咁、所以真係慳到油嘅，呢個係好明顯分別嘅嘢嚟嘅。咁、但係啦，另外一啲啦。好玩啲嘅軟件升級喎，咁其實咧，大家啲車其實而家咪有個 screen 喺度嘅，好中意。咁其實我哋個 screen 其實可能係局限咗喺本身原廠個設定啦。咁其實就有陣時會好悶嘅，即係可能淨係得嚟嚟去去轉下歌啊，甚至教下冷氣啊，聽下電話啊，就咁幾樣嘢啦。咁但係原來嗰個 screen 咧，裏邊嗰套 software。嗰套軟件係可以升級嘅嘢嚟嘅，升級完之後佢用翻曬你原裝所有嘅硬件，但提升咗嘅係咩咧？譬如就可能係會配合埋我哋而家主流電話兩個平台啦，一個係總之嗰兩個平台佢都會有一套係叫做俾車專用嘅系統嘅，咁好簡單嘅就係你一搞掂咗之後，你直接用藍牙連線咗之後，你就可以用齊曬嗰套嘢啦。咁用齊曬有咩好處咧？就係將你電話嘅嘢 擺曬落， 直接擺曬。咁所以咧就可以我嚟听歌啦，直接听你电话里边嘅歌啦。但最大一个用途系咩咧？就配合埋佢嗰两个平台出咗嚟嗰套软件啦。咁其实地图都系嘅，你就算部车内置冇嗰种地图都好，你可以透过嗰套软件，透过你部车本身嗰个 screen 仔啦，你就已经系建埋地图啦。咁仲要透过你部车里边嘅喇叭有埋嗰啲叫做提示你要转弯啊。 即 系 其实就 系 将你嘅电话所有嘅嘢就摆晒落去嗰个你嘅车嘅电脑里面咯。我谂我而家应该知个点有 嘅。系啦，有啲车内置 会 有， 系啦，自己会系蓝牙已经连晒所有嘅嘢。 咁但系有啲车出厂嘅时候 冇 啦， 你可以咁做， 可以咁样做。系因为有啲牌子咧，咁呢一套嘢系要俾钱升级嘅嘢嚟嘅，咁后加其实系可以自己揼翻呢套软件落去， 但系可以咁做嘅， 合情合理合法， 合情哦，咁就太好啦，系啦， 所以都几建议大家嘅，即系因应翻自己嗰个车个型号啦，甚至乎车龄，车龄都系一个因素嚟嘅，你要睇翻，因为譬如讲紧啦，最新近年呢三年左右出街嘅车，其实好多都已经内置晒呢啲嘢噶啦。 系啊， 但啱啱好你五年左右嘅车，咁之前有嗰个硬件喺度噶啦，个 screen 已经一直都喺你架车里边嘅，你就可以谂下，点样可以用尽少少呢一个。 螢幕仔啦。咁、因為其實有好多功能咧，而家啲車有齊曬嘅，亦、都其實可以加翻喺稍為啱啱有翻少少年份嘅車嘅身上面、都可以用得翻。 有冇啲咩新嘅功能？例如可以唱卡拉 OK 啊？ 其實係有㗎，係 有，但當然唔主張大家咁樣做、 但 係 佢點樣做嘅咧？譬如咁講啦，咁佢係升級七人車為主嘅，七人車，跟住佢前面嗰 set 我哋就唔建議喐呢樣嘢嘅，但佢後面通常係會載一個形體喺度俾後座乘客㗎嘛， 細路可以喺嗰度 小朋友 卡通啊，睇 你跟住又俾司機鬧你， 係啊， 我先唔驚， 因為咧其實我都聽過㗎，咁司機就會覺得喂，你哋係咪會嘈得滯啊？听埋睇埋啲咁小学鸡嘢啊，咁啊系会发生噶嘛？ 因为啲小朋友喺后边嗰度睇卡通啦，跟住前面阿爸爸就揸车咯，咁样几开心噶。 甚至乎如果玩得犀利啲嘅咧，其实后座真系可以唱卡拉 OK 唱卡拉 OK 可以噶，佢系成个系统系可以承受得到呢一样嘢嘅。 咁就邀请啲明星上去啦， 冇需要到个司机最紧要。 系啦，最紧要驾驶安全，所以前面就绝对唔建议大家做呢样嘢嘅。 不过咧，前主讲得啱，所有嘅改动咧，前即系问。清楚法例上，因为好多嘢咧靓唔等于系 O K， 譬如你嗰啲黑玻璃啊，又或者你整到好低，除咗法唔法律方面之外咧，你系会好唔方便嘅。其实你自己上博 上落停车场斜路系会 high。 系啊，因为其实每一个地方嗰、那个法例真系要好熟悉， 好清楚， 好去 记得啦。成日听住我哋嘅车路的士就知噶啦，因为嗰阵时候圣诞节你又话俾我听啊嘛，你试过俾人碌过系唔得， 试过一年排住队咁足 好啦，安全为上，今日。多谢晒潮潮啊，车路大人 ，OK， 下次见，拜拜。好啦，十二点半翻嚟咧，风骚范围嘅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唔该晒靓妈咧，帮我哋接紧电话嘅，想点唱嘅而家就可以打嚟咯。星景啊，今日大致多云，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而家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医联署一个收录咗17000名市民个人资料嘅网上伺服器平台，密码登入系统失效，可以喺无需输入密码情况下浏览。涉及机电署2022年执行围封强检行动收集嘅资料。包括住户聯絡電話、身份證號碼和住址等資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形容事態嚴重，涉及人數比較多，私隱專員公署將根據正常程序啟動調查，已經建議機電署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署方暫時未收到市民投訴。另外，消委會的電腦系統去年被黑客攻擊勒索，公署認為是消委會的缺失，導致超過450人的個人資料外泄，違反私隱條例規定。鐘麗玲強調，採用多重認證，成本和技術不是很高，若果有關機構不夠人手，可以外聘專家，如果有需要，亦可以聯絡公署提供協助。教育局公布高中中史科優化方案，今年九月新學年起在中五級起生效。各批學生在2025-2026學年應考文憑試，可以只考總分佔70%的卷一必修部分，而不考卷二，成績以第五級封頂。教育局話，新安排可以減輕考生壓力，更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有校長認為，改制後可以鼓勵更多人修讀中史，有助提升國民教育。要安排兩批學生上課，行政上不難做到。衛生防護中心說，本地季節性流感活躍度繼續上升並處於高水平，相信流感季節會持續一段時間。數據顯示，上星期有29宗成人流感死亡個案， 在今个星期头四日，即四月二十八至到五月一号，就录得十六宗。至于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上星期同今个星期头四日录得两宗，分别四岁同六岁，其中一人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根据实验室监测，大约一成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比在对上一星期略高，以甲型流感 H1 为主。公立医院上星期流感入院率是每一万人达 0.7， 整体高过 0.25 基线水平，并处于中强度水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13点，升206点，成交金额68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3.2升2.8，盈富基金18.52升2.1，阿里巴巴78.75升2.65，美团119.3升2毫，友邦保險61.15升8，京東集團125.6升5.2，中國平安38.9升9毫，港交所269元升4.2，快手61.25升2.05，商通1.58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3。日元153.06，瑞士法郎0.91，加元1.367，人民币7.242，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2144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02.27美元，賣出2302.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Andy is typing。 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Pandora。 夜夜遥遥与你并没预备，爱情疲惫，但一近就别多想先一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歌的陈都灵得到好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 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先嘅点唱嘅时间12:08，我哋电话里边已经有关先生。 喂，关先生你好啊，关生 ，hello， 你好， 听到 啊，阿关， 三位主持，大家好， 有咩好嘢？ 开心啊， 点解？ 好紧张啊， 点解？ 唔使紧张， 第一次打电话嚟点唱啊， 阿关生， 鼓励你， 好， 关生要打多啲嚟， 系啊， 爽唔爽啊？打通， 你系咪听到我哋今日冇咩生意打嚟？ 唔系，今日打嚟系好 有特别嘅。 咩事？ 请讲。 主要系今日打你嘅原因咧，系因为今年年头咧就揾翻一班已经分开咗超过40年嘅同学。 哇！ 咁啱系啊，咁咁啱其中有一个咧，佢就会离开香港去第二度生活嘅。 嗯。 咁啊，所以专登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听咯。 哇！关生好开心啊！ 俾全班人叫我肥鸡啊！ 肥鸡， 你边间学校啊？ 边间学校啊？讲埋学校名啊！ 嗰间学校已经唔喺度噶啦。 唔紧要， 唔紧要啊。 凌亮啊， 凌 亮小学 哦， 喺边度嚟噶？ 系咪凌亮？ 以前喺长沙湾嘅 哦， 系咪屋村小学嚟噶？ 系啊，冇错，屋村小学嚟， 最开心啊！ 其实阿关生，你知唔知最难系乜嘢？因为如果隔咁耐都冇揾咧，大家嘅电话改咗几万次噶啦，即系已经 系靠电话噶啦，多数系靠啲社媒体啊，点样揾到嘅？社交媒体 点揾噶？关生 系啊， 其实系咁嘅，咁其中有几个，有五个男同学咧，系由小学开始一路到而家咧， 都有联络。 哇， 系啊，即系我系其中一个咯。咁后来就只拉只啊，再揾翻啊，同学揾同学啊，之类。咁其中有一个咧，都几转接嘅个揾翻嗰个 过程。 咁首先咧，系用某啲方法揾到佢，点样方法就唔好讲啦。咁啊，揾到佢个联络电话。 嗯。 咁揾到联络电话之后呢就打咗去俾佢嘅。咁、 嗯、 但係佢应该係个秘书听到之后呢就当咗係垃圾信息咁样呢。 以为电骗呢以为问佢借钱呢 係呀以为即刻打咗去咩1822咁。咁跟住呢咁其中有一个同学一个男同学阿通呢个召集人嚟嘅呢个真係要又係要多谢佢一声出心出钱出埋力。咁阿通又点样呢就锲而不舍咁样，直情系寄信去佢做嘢嘅地方。 系， 咪仲惊？你嚟得你电话就要，仲要嚟骚扰我，打电话嚟寄信嚟。 唔系喎，就系因为嗰封信，咁样嗰个同学先至再联络翻我哋。 哇！ 系啊， 不过你好有 呢样， 好有诚意啊！即系你系一定要揾到为止。系啊， 有志者真系事竟成 啊！ 系啊， 系啊， 好难得啊！讲 难得难，揾 翻几多啊？你嘅班同学，譬如有40个，而家揾得翻几多个？即系几多个中揾咗几多？ 三嗱，我哋咧系今年年头3月头咧先至揾得翻，咁啊第一次聚会咧就7个。咁後來到3月尾咧，就有11個， 係 到上個月月尾咧，就有13個。 哇！一路增長緊，係啦， 係啊，一路增長緊，就係因為增長緊，所以咪又出嚟咀嚼。 你今日喺度呼籲， 係啊，我啱想講，嗱，你今日喺度講完之後咧，又會多翻好多噶啦。 但唔知點揾你啊？係 啊，因為其實我哋83年畢業噶啦，83年你諗下，83年到而家，其實40年咧，真係一個唔短嘅時間。 冇錯， 喺人生裏邊，你諗下。83年由開始嘅成長期、搏殺期、戀愛期，跟住可能會擁有家庭啊， 係啊，結婚生仔啊， 好多嘢變遷 嘅。係啊，如果係叻啲嘅或者好運啲嘅咧，已經係進入一個修成期㗎啦。 嗯， 所以大家經歷咗咁多嘢，分開咗40年，但係都能夠揾得翻咧，即係 好開心嘅， 好有意思。 既然係咁嘅話，不如點唱俾你同學仔聽啦。 係啊， 係啊，係啊，因為我想點係啊。點俾所有同學仔知？嗱，講明啊，排名不分先後啊，唔係嗰班師奶又話：哎呀，點解你？ 哇！你咁樣講噶，關我一路撐你， 女同學 係難句師奶。 大家都五十幾啦，唔係師奶，唔係 女同學好聽啲 啊！ 阿叔， 係啊，首先講起金兒先啦，係啊，金兒因為今日飛啊嘛，咁啊金兒啦、啊寶玲啦、彩梅啦、傑玲啦、啊慧瓊啦、玉玲、佩玲，仲有阿細香，跟住同埋阿趙澤陽、通、肥榮、四班吉仔同埋我。咁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哇！佢女同學多， 係啊，我就聽落好似冇乜男同學。 我懷疑佢渣渣底底深啲。 你係咪女校男生啊？ 係啊。 喂， 你冇玩電話。 唔好咁緊張，唔好咁緊張。係，定啲嚟，定啲嚟，關曬。係 咪肥榮揾你啊？ 一定是小学同学，因为啲名嘅就咩肥荣啊， 系啊， 阿通啊嗰啲啊， 系啊， 肥仔啊， 好鬼正，好啊，咁啊，希望你哋成班朋友有 谊 永固， 有谊永固，真系 啊 ，OK， 保持联络， 好啦，希望你继续可以揾到更多同学一齐聚集，好冇 ？OK， 首歌都好有意思啊，吓，好，加油，身体健康， 好啦， 拜拜， 有谊 永固。 好啦，都帮一啲朋友咧，网上咧希望去代读嘅。佢话5月5日嘅 Lotte Yen 咧就系牛一嘅，希望今日咧可以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你嘅歌咧有机会再播俾你听啦。阿 Winnie 就话咧要点咗俾林小 B 啊，补足个岁半生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系啦，另外两个星期之后咧 ，Winnie 嘅爸爸牛一都要生日快乐嘅，屋企人大家都系开心心嘅。但系你啲歌曲就系 Wind Beneath My Wing 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 Must have been cold there in my shadow to never have sunlight on your face. You were content to let me shine. 跟 Melody 呢首 Wind Beneath My Wings 做十分钟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 黄太， 黄太你好啊， 你好啊，黄太， 欢迎你。 马丽张三位好啊， 马丽张好正喎、啊 嗯、，Mary 张 啊，小强啊， 系 今次你叻仔啦，排名第一， 系、哎、多谢你啊，你 因为一台大戏咧，虽然你系出线，打冇头关斗，但系你嘅功夫咧，同埋功架咧，就练少一日都唔得嘅。 收到。 花旦出台咧、嗯，除咗唱功啦，身段靓咧。咁咧，样样都系要精嘅。 嗯， 到后屘文武生咧，都系百般武艺，所以你三个咧系缺一不可嘅。 阿黄太 先至精彩。 哇，你真系好犀利！ 阿黄太好似啲大老官， 佢写晒，你咪写晒稿嘅，你咁犀利嘅，你娓娓道来吓，即系形容晒。 我其实谂咗好耐噶啦，我等呢日等好耐。 哇！ 我等咗85年。 哇！ 好好，我覺得講得好， 係啊，好有智慧啊！ 多謝你啊，你讚我喺我老公面前，我老公聽到嘅。 係啊， 係啊。黃生，黃生喺邊度啊？而家 喺側邊， 喺我身邊咯。我仲記得。 哇！ 講咗最重要一樣嘢， 好好好。 講咗氣肉先。琴日咧，3月24咧，就同埋新曆嘅5月13咧，係我紅哥咧85歲嘅。生日， 哇！紅哥啊，紅哥，福如東海，紅哥， 系啊， 咁咧，我想同佢講幾句説話， 好啊， 請講， 阻你一陣， 冇 咁講， 系啦，我俾佢聽少少啊， 好， 系啦，黃家珠啊，我祝你咧龍馬精神，健步如飛，口齒伶俐，風騷快活每一天， 好， 大個仔啦，老婆叫你。喐咧，你就要喐；叫你行咧，就唔好唔行啦，乖乖地。 知唔知啊，洪哥？ 知道咧， 听到 咁乖啦。仲有讲埋呢两句，贪心啲。今年咧就系我同我惊我到时你哋接唔到我啊。今年咧就系我同我啊黄家珠咧55周年纪念。 哇！ 咁咧， 我咧就祝我哋嚟紧有好多个周年啦。系咯，都系风骚快活每一天啦。 最紧要身体健康， 好浪漫， 互相扶持。 黄太嗰就黄家珠真系宝贝， 唔可能叫人哋蠢噶嘛。 真系好锡老公啊，感觉得到你嘅 好浪漫。 猪咧有好多种解释嘅，如珠如宝都系猪， 冇错， 蠢猪都系猪，你自己意会啦。 系好，祝你哋更加踏上每一天开心、快乐、健康嘅生活，好唔好啊？ 多谢 晒啊！ 俾呢个机会我哋 好 ，OK， 继续听我哋节目，好啊！每天陪你陪你陪陪你， 多谢晒， 陪着你走，送俾黄家珠同埋佢嘅 老婆仔，8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 受，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陪着你走，我哋卢冠廷嘅呢一首歌曲送翻俾头先阿黄太同老公。 请你伴我同路去。 好啦，争咗时间，节目里边最后一个电话就系 阿云 云姐， 云姐 你好， 你好， 云得啦， 阿云，阿云妹，系啊， 阿云 通啦，答通啦。点啊？今日 好开心啊！ 开心咪好咯。 我咁大个人，第一次打电话俾佢电台点唱 啫。啊，真系以前点解唔打 啊？一打下通 喎。唔系好咯，好运 啊嘛，系啦。 你几大个人啊？你几大个人啊？云 啊？ 你话你咁大个人，第一次打电话嚟电台啊嘛？你而家系几大个人？ 就嚟退休年龄啦。 哇！ 恭喜你啊！我哋拣噶，我哋拣你出嚟噶， 系啊，你个 电话。 好啊， 系啊，多谢靓妈。 我知道我要同我妈讲讲说话。 咁你要讲咯，而家讲啊，你讲咩？同 妈妈 讲咩？ 范太系咪阿云？ 吓， 妈妈系范太。 系啊，郑妙音啊。 好，咁你同佢讲咩啊？ 嗱，下个礼拜咧系母亲节，首先祝大家所有人嘅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啲。 好。 特别是我妈咪啊，佢好，我好戥佢开心啊，因为佢每一个仔女都好孝顺啊。 哇，呢样嘢难得难得， 咁就好啦。 好锡佢，又冇一个学坏啊！我成日同佢讲嘅话，你咁多个仔女咧，冇一个学坏，算系好幸运，好幸运嘅啦。 非常好啦， 冇错，系啦。 同埋咧，15号咧系佢生日， 哇！ 祝佢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咁过每一日。 嗯， 会唔会同佢庆祝啊？ 系咯。 到时我哋会俾人神秘礼物去今年。 咁而家唔好讲住啦，我都听到， 佢 都 听。佢而家听紧嘅，唔好话俾佢听。 到时开心啦 ，OK。 佢成88岁噶啦。 哇，老当益壮啊！ 冇错冇错。 系啊，仲可以煮。夜晚我咧，我收咗工翻去咧，佢仲可以煮饭，煮饭俾我食。 哇，犀利啊！ 真 系啊，自己。自己去买餸喎，自己去买餸啊，80几岁啦， 状态好， 我谂佢煲嗰啲汤一定好好饮， 系啊， 阿云 真 系 好好饮， 真 系 羡慕你啊， 都好好食 啊， 咁啊祝阿范太啊生日快乐，好嘛？Okay, 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 啊！ 好啊，多谢。 都祝啊普天下嘅母亲咧，喺母亲节都系母亲节快乐。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晒你嘅电话， 多谢 阿云， 拜拜。好，呢只歌结束今日嘅节目，送俾所有听嘅朋友 ，Happy Weekend！ 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10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Thank you. 叫我思念到如今。